係要北望神州，我睇住成個市場，跟住內地有呢個審查嘅問題，令到成個香港嘅所謂東方荷里活咧係完全吞食。 唔係另外一樣嘢，而撐傘嘅當日撐傘嘅藝人到而家一年冇嘢做啊嘛，黃秋生、何韻詩咪就係咯。係 黃秋生而家仲要拍，即 係仲要折到到頭靠無線，係因為佢支持雨傘運動啊嘛。 黃耀明咧， 係 咯，係咪？所以共產黨呢家嘢咧係最成功。因为点解咧？佢知道你班友仔都系为咗即系 搵食， 搵食啫。 嗯， 咁我咪封杀你一排，你咪乖乖地咯。同埋呢个系寒蝉效应嚟噶、嗯。即使你何韵诗、黄耀明或者黄秋生继续硬骨头顶落去都好， 嗯， 其他人惊噶嘛？你可以唔食啫，其他人使咩食啊？所以你许志安。如果崔健问你个问题，系啊，其实我想唱呢个吹诶咩啊，撑起雨伞嘅。嗯咁你咪串翻佢咯，不過你以後都唔使翻大陸，我俾你聽。回鄉證都收埋你，好似我咁。 咁佢點樣鄭秀文呢？ 好，咁啊休息一陣。